抱紧眼前人，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一分啦。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系啊，由今日开始咧，由于疫情嘅关系咧，咁所以清晨爽利咧就会喺朝头早五点钟啊，喺香港电台各个嘅中文台咧都会听到嘅。咁啊，特别同二台嘅朋友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打声招呼啦。平时咧可能呢个时间，你应该系听紧呢一个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不过由今日开始咧，咁啊，你都可以听下欣赏下一台同埋五台联合广播嘅呢一个嘅清晨爽嚟嘅，或者都可以系你另外一啲嘅心水选择嘅。每一次咧播完梅艳芳嘅歌咧，我就好想播哥哥嘅歌。我成日觉得点解佢哋唔系一对嘅咧？哥哥实在太多好歌。不过佩佩独爱呢一首，单止一个醉。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中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雨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

徐小芳嘅《风的季节》啊。都是每一次咧，部门艳芳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呢一首歌。当然啦，可能诶，即系年纪大啲嘅朋友就知道啦。梅艳芳都系因为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唱呢一首歌咧，而进入呢一个嘅乐坛啦。咁所以特别咧，觉得呢一首歌咧，其实系梅艳芳而唔系徐小凤嘅。咁啊，点解谂起呢一首歌咧？因为咧，天气话俾我哋听嚟紧会翻风啊。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又系24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明日咧，日间系温暖嘅，星期一日间咧就稍后气温系会下降嘅噃，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系相当清凉嘅，室外温21度啊，相对湿度87%。提提你啦，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丹尼昌、陈百强、涟漪。大家头先听到呢个天气报告咧，就话呢个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系会下降啦。咁啊，一翻风咧，最担心嘅咧就系咩咧？就系感冲啦。我哋讲即系冷冲啦吓。咁尤其是而家疫情当中咧，大家真系要保重身体，因为真系自己打个黑黐或者喉咙咳咳地都好啦，咳两声咧，唔好话人哋惊过你嘅，你自己都惊过自己。究竟系咪有机会染上呢一个嘅新冠状病毒咧？咁即自己都会好惊，咁所以真係要令到自己呢身体可以强壮啲。咁当然啦，即係适当嘅休息啦，即係有适当嘅运动啦，飲食均衡啦，同埋呢真係要做好呢个防疫措施。咩意思呢？同埋即係人多嘅地方唔好去啦，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疫情都有啲严峻嘅。咁所以出面街呢，如果即係除低口罩食嘢，我覺得有啲危险嘅。咁但係你话 揀一啲時間係少啲人嘅，咁又相對地會好少少。咁當然啦，如果可以嘅買外賣啦。如果你覺得又唔環保喎，係咁用啲發泡膠嘅，咁自己帶個兜去裝咯。咁可能仲乾淨，因為嗰個兜係你自己噶嘛。發泡膠可能都有人掂過啊，或者即係好多人即係經過好多人先去到你個手度。咁可能即係對於自己嚟講係即係多一重保障啦。當然勤洗手係真係好重要嘅，戴口罩即係必然要做噶啦，係嘛？但係即係勤洗手，有時你係唔知道可能嗰件公共物件你掂過，然之後即係上一手嗰個人如果有病嘅話，佢掂過，咁就好容易會中招噶咯噃，係咪？咁當然唔使咁緊張，因為事實上即係你話係咪好嚴峻咧？咁又好似冇即係歐洲國家咁嚴峻嘅。不過即係但係即係香港人係真係比較多，因為外國你咁嘅地方幾咁大，咁所以香港人煙稠密嘅地方咧，感染嘅機會亦都會高咗。所以無論如何都好，真係要做好呢個防疫措施啊！千祈唔好俾自己感冒啊！真係，特別如果你遇上呢一個冬季流感，哎呀，咁啊真係仲更加棘手啊！听埋呢首歌翻嚟，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慈悲陪住自己清晨守礼。呢、这个时候，我哋有汤宝如感冒。 等渐渐会成为好习惯，流连一番，无聊一番，等伸出的衬衫。若是再能捱過多一晚，便會以得好心內舊話，全憑愉快的晚餐。時間令痛苦都醫好，戀愛命運就像感冒，誰人又會受傷到老，亦難幸福到老，為何去又來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前事，断断续续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 5:30，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实施计划已经获确保近10亿剂疫苗。总干事谭德赛强调，主要提供俾中低收入国家，目前已经有189个国家同经济体加入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实施计划。另外，世卫表示将会就辉瑞、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的疫苗紧急使用申请作出决定。世卫透露至少接获10个疫苗紧急使用的申请。

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祝君好，来自这个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里面找到的主题曲。今天就不是十月初五了，今天就是十月二十八了，这个是农历来的，新历就是十二月十二号星期六的早上。听人的有钱杯杯为你主持的清晨爽利，今天特别一点，由今天开始由于抗疫的关系，所以我们清晨爽利就会125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 提提你啦，而家室外温咧有21度，相对湿度85%啊。继续我哋有郑秀文，不拖不欠。 在临别时候通话并没记录，而我们的过去没清晰的结束，但唯独远处那面挂钟，可以给我纪念这秒的痛，并无任何幸福是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恋也欠缺留信件，竟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轻向上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 记得呢首歌其实就是百分百感觉的电影里面找到的，这首歌不拖不欠。很多时候想起一个艺人又会想起另外一个人，艺人好像刚才那样想起梅艳芳又会想起这个张国荣，想起郑秀文我就会想起他。同样地都是电影里面的插曲，电影《旺角卡门》里面找到的《痴心错付》。 谁令我伤心地追悔，这颗心失去为时日远飞，我却一战痛苦，全为我已心情错付，难道我不值一顾？我 此生给你来情被创伤，爱也尽被染污，明白爱情总是错误。灵魂如随梦去，屠城如我体肤，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在乎。独自离别去，横竖情已四枯，一生孤寂，痴心错付。谁令我伤心地追悔，这颗心失去遗憾。时日远飞，我却日渐痛苦，全为我已心情错付。难道我不值一顾，我此生给你来付。情被创伤，爱也尽被染污，明白爱情都是错误。灵魂如随梦去，正如我体肤，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在乎。独个自离别去，横竖情已四枯，一生孤寂，痴心错付。灵魂如随梦去，正如我体肤，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在乎。独个自离别去，横竖情已四枯，一生孤寂，痴心错付。 刘华咧，实在太多好歌啦，又系。会不会已经遗忘了的这一首歌呢？好，今天讲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是较低的。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日间是温暖，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是会显著下降。星期二、星期三早上是相当清凉。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5%。 前的我迷途失望，而人海里面困惑只感到恐慌。迷途的我如何拍案，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完全因你重燃希望，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完全因你情怀激荡，随缘境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你改变命运的结

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事实上是的。其实呢，由于疫情的关系，真的要多些保重身体之余，亦都要多些爱你身边的人，无论是你的家人又好，你的朋友又好，甚至远方的一些亲戚朋友都要多多问候。其实现在很好，因为不同以前的年代，可能打个长途电话很贵，现在真的打个电话去外地又好，或视像又得，甚至乎你在社交平台留个言都可以。最重要就是大家追虽然即系身处喺唔同嘅地方，但系个心依然系常在嘅。最紧要就系真系要多啲关心一下身边，尤其是如果你身边有长者嘅朋友啦，或者长期病患嘅朋友咧，就更加要多啲关心。始终咧喺呢个疫情里边咧，大家都即系心情都硬系都会有啲即系低落噶啦，硬系都会觉得有啲系唔舒服嘅。咁但系始终真系要抗疫啦，咁啊留在家中抗疫系必须要嘅。咁啊有时即系困喺屋企咧，真系个心情咧特别系觉得沉重一啲，同埋苦闷一啲嘅。咁啊真系要忍耐啦。特别咧嚟紧又即系呢一个圣诞节啦，又冬至啦，又呢个农嚟紧又农历新年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呢啲佳节嘅时候咧，都好希望可以同朋友或者屋企人相聚嘅。咁啊真系要。即系谂下啦，即系虽然系即系呢啲大日大时大节都应该系开心快乐嘅，不过咧都要忍一忍。咁啊，虽然你话家人你话唔惊嘅，家人冇所谓嘅。如果系唔同住嘅话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危险。如果你嘅屋企人系年纪大嘅，你都要谂下。虽然你翻去同佢食饭咧系孝顺嘅表现。但如果你身上大菌咧，带咗俾佢咧，咁就唔孝顺啦，系嘛？好啦，某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钟，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有清晨爽利，转头再见。 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一两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

型肝炎啊。可能你话对于后生仔嚟讲，好似都好似呢啲病都同我冇乜关系。不过你屋企都有家人噶嘛，系咪？你都有朋友噶嘛，系咪？咁即系呢啲病知多啲咧，就系好啲嘅，因为即系都可以帮到手之余咧，如果有啲身体上有咩变化咧，其实都容易察觉得到。所以呢啲健康嘅知识咧，无论即系三岁到八十岁都应该要认识嘅。当然啦，你话听呢一个嘅健健康清在清晨之前咧，继续会有歌听啦。头先都讲啦，拣歌真系好难啊。不过电视剧主题曲应该都唔应该都大家识啦啩。 寻明明蝴蝶花上流离，年年月月若要走，总要飞。苍生是几秒游戏，相爱是不朽的隐秘，白费的好一场演戏。层层叠叠为落几段传奇，离离合合没你怎知我悲，当朝夕可以忘记，偏有时贪欢想起你，没结果仍回味至死。谁能及我惊天动地，连流泪都觉无味。上辈子一早让你甘心重逢之地，谁人为我精彩预备，最痛的相爱别离，下辈子走。无知写下传奇，悠悠荡荡没你怎飞跃起，当今夕可以忘记，天再亮偏舍不得你，任世间流传是与非。任背影开到透明，这辈子感激有你，似骨销魂。 吴若希眼泪的秘密。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第六啊，清晨爽利嚟到呢一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梗有我哋嘅老友记啦，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梁医生，嗱，咁啊，因为疫情关系啦，所以啊，梁医生咧今日咧就用呢个电话嚟做呢一个嘅讲解，但系都冇问题嘅，系咪？ 系冇问题，大家。 咁啊，梁医生啊，今日咧就会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呢一个肝脏嘅问题。嗱，好多时候咧，哥哥姐姐咧都即系，尤其是哥哥啦，就中意嗒翻两杯嘅。有好多人话，系饮酒好伤肝嘅噃，确实系咪真系饮酒好伤肝嘅咧？ 啱嘅，其实咧绝大部分嘅即系西方社会嚟讲咧，就个肝脏嘅疾病咧，多数同个即系酒精有关，都系酒精长期嘅酒精而引起个中毒嘅情况咁啦。 咁所以系咪最好就唔好饮，定系都可以饮下适量咁样咧？ 咁我谂喺医学上嚟讲咧，其实长期饮用比较大量嘅酒咧，其实就会引起个肝脏嘅变化啦。基本上就可能肝脏胀大啦，就是、脂肪肝啦，亦都甚至乎可能会引起肝硬化，就最终咧就可以有即系肝癌呢样嘢啦。 话喺听落咧都好似好惊咁，但系有多即系讲解咧就话诶饮一杯餐酒，每一日饮少少其实系好噶。咁究竟饮好定唔饮好啊？ 抗氧化啊嘛， 系 喺有啲研究就一个抗氧化嘅情况，就系、是、抗氧化物咧就系、是、有一个所谓嘅抗衰老咁，即系有唔同嘅学说，就系、是、话，譬如饮头先讲餐酒咧，其实主要就讲红酒嘅。 嗯， 即系红酒同其他酒嘅分别喺边度咧？就系、是、当然红酒咧，就系有嗰个所谓葡提子皮啊，提子皮都系一齐嚟制造，咁所以个提子皮咧就有嗰所谓即系抗氧化剂。咁但系其他酒就冇呢个所谓抗氧化嘅能力嘅，咁所以唯一咧都系葡萄酒嘅啫。 嗯， 咁但系咧葡萄酒如果饮好多又会有害啦。咁我哋其实喺个即系医学上面嚟讲，如果你真系话啊想有一啲嘅抗氧化物质咧，咁、那个葡萄酒或者即系红酒咧，其实主要都系讲紧一个少嘅份量嘅啫。 嗯， 即系少到嚟讲咧，系讲紧即系四分一杯咁已经足够噶啦。 嗯，咁即系 话唔止四分一杯啊，可能饮两杯啊、三杯，每一天去饮咧，咁就会构成一个积存嗰个祸害喺度啦。 嗯，咁即系话浅尝系 O K 嘅，咁啊，但系即系千祈唔好饮下又一杯，饮下又一杯啦，系咪咁讲啊？ 咁当然我哋要考虑仲有其他所谓烈酒啊，即系讲白兰地啊、威士忌啊、煎酒啊，咁即系嗰个酒精量就会高好多。 嗯， 即系我哋餐酒或者葡萄酒，一般嚟讲系讲紧约莫含酒精量系13%至15%啦，系咪？ 嗯， 咁但系如果系烈酒嘅话咧，就系讲系白兰地咧，就是、威士忌可能由25%去到即系伏特加嗰啲系40%啦。 系， 咁我哋如果系好出名嗰啲中国嘅白酒嗰类咧。咁更加強啦，通常都好似嗰啲好似火酒咁添，係嘛？你有冇飲過？ 梗係冇啦，一飲就暈低啦，呢啲係嘛？ 花雕酒嗰類飲咧，嗰啲就好強勁嘅。 嗰啲可嚟煮餸就得嘅啫，你話可嚟飲就真係有啲困難啦。喂、哎，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好飲翻兩杯嘅哥哥，係咪到咗咁上下年紀，係咪都應該要即係戒酒咁樣咧？如果唔係，有啲咩後果咧？ 嗱，其實最緊要當然我哋講咧就係脂肪肝啊，好多时咧，我哋上年纪嘅人士啊，我哋长辈嚟讲咧，即系饮酒嗰时咧，就系佢中意饮咗酒，咁佢咧就净系饮酒唔食嘢噶咯，咁变咗咧就系嗰个酒系变成佢主要嗰个营养成分嘅时候咧，对咗肝脏咧就会引起伤肝系比较紧要嘅，其实就系、是。话当你食咗嘢之后饮酒咧，咁可能就会好啲啦。咁呢个亦都会减少嗰个祸害。咁当然咧就系、是、越饮得少嘅越好，甚至唔饮。咁所以头先讲嘅烈酒咧，其实一定唔好噶啦。 嗯， 即系话白兰地、威士忌啊、伏特加、煎酒嗰啲咧，其实就一定系真系好喜庆场合。你即系吓一年都有几次。咁咧就係飲一兩杯，咁即係話一杯細細杯，咁就可以嘅啫。但係如果持續咧，其实我哋都讲饮酒嘅持续落去咧，都系有害。咁除咗系对身体有害、肝就有害之外，亦都我哋好多研究咧，就系嗰、那个酒精都系会系一个致癌物质嚟嘅。唔系净系肝脏嘅癌症，系可以影响其他即系肠胃系统嘅癌症啊，其他癌症嘅发病率都会比较高啦。更甚者咧， 就是、酒精可能会上脑啦，你听过即系、就是、酒精上脑咧、嗯嗯嗯，就系嗰啲啲人咧就会有酒精有关嘅认知问题啦，即系话酒精会导致一个人有即系、就是、狂态啦，而长期可以导致一啲维他命不足，就会引起嗰个脑部嘅衰退，咁都系个酒精嘅祸害嚟。 嗯，嗱，咁最成日听讲咧，就话即系饮酒多咧，就会容易肝硬化嘅，系咪真系嘅咧？咁肝硬化又有啲咩继续嘅影响咧？ 肝嘅影响咧，头先讲啦，就系、是、首先我哋就会有脂肪肝，脂肪肝咧个肝就会唔系好靓啦，然之后呢个脂肪肝咧就会再变成咧由肝细胞坏死咧。就会有一个所谓肝脏的细胞重新生长底下呢，就产生这个肝脏的纤维化，一个所谓肝硬化情况。肝硬化直接呢就会引起在肝脏附近的血压上升。咁我哋产生咗就係话我哋即係个肝脏功能失调啦，亦都会有黄疸病啦，亦都会因为嘅肝脏嘅血压提升咧，导致我哋嗰个食道里边嘅静脉扩张咧，有啲人会啊，食道里边嘅血管爆裂出血咧，咁可能会导致死亡。咁当然肝硬化都会最后会引致肝脏衰竭嘅可能性嘅。 嗯，咁即系话 都严重啊，真系 系咯，听落都惊惊地，梁医生 唔系惊惊地啊，好惊嘅。其实就头先讲就话烈酒一个大嘅祸害，咁其实红酒都一样嘅。如果你饮嘅红酒啊，每日饮半支嘅红酒嘅话咧，其实长期落去都系会影响嗰个肝脏功能。 但系我想问梁医生，如果从来都唔饮酒，系咪唔会有呢个肝硬化噶？ 咁當然就唔係一定啦，即係肝硬化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咁、 嗯、 包括譬如話有啲人有肝炎啦，唔、嗯、同類型嘅肝炎啦，你知道我有 甲型、乙型、丙型啊嘛，係啦， 係啦。咁其實咧就係、是、通常甲型肝炎都係好翻曬嘅，反而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啊、戊型肝炎咧都會喺度變成一啲即係慢性肝炎。當佢由即係急性肝炎變成慢性肝炎之後咧，即係個持續嘅一啲嘅炎症咧，就會令到個細胞嘅肝細胞會變壞咧，咁而產生一啲嘅肝硬化情況喺度。 嗯，嗱，咁你頭先講肝炎，我知道咧，譬如某一個年代開始咧，小朋友出世咧就有得打預防針啦，咁理論上就應該係少咗好多。但上一代我哋啲哥哥姐姐，咁其實當時冇得打預防針，係咪都有機會而家已經係帶菌者，或者佢自己本身都係曾經染過，咁就有機會會有呢一個問題出現呢？ 啱啦，咁都喺我哋嘅即係流行病學研究都發現咧，其實喺南中國地方咧。乙类肝炎都系好普及嘅，都呢个关乎我哋一个所谓生活习惯啊，有关系，可能就即系变咗我哋好多时咧嗰个食啊，或者系喂奶啊，咁嗰啲喺好婴幼时间咧就系、是、已经感染咗，咁以前就冇疫苗啦，咁而家有疫苗咧就可以斩断咗呢个传播链啦。咁、但系所以之前我哋讲紧未有疫苗之前嘅，由上一代传俾下一代咧，好普遍，咁所以我哋。都有約莫15%至20%嘅人口咧有乙類肝炎嘅嗰個病毒。 嗯， 咁個乙類肝炎咧，其實當佢係嬰幼時期感染到乙類肝炎之後咧，佢會潛伏咗喺我哋嗰個肝臟嗰個基因系統裏面， 嗯， 就睇下幾時佢嗰個免疫能力改變咧，佢個肝炎咧就會喺度翻發咁。 嗯， 咁啊翻發得多幾次咧，變所謂慢性嘅乙類肝炎咧。就会构成我哋有肝硬化，甚至乎咧就系肝癌嘅可能性。 嗯，咁听落咧都要即系特别留意。咁嗱，如果自己本身都系呢一个乙型肝炎嘅带菌者，咁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唔好进入即系头先你讲嘅肝硬化或者肝癌咧呢样嘢咧？有冇啲做咗啲乜嘢？系咪即系做多啲运动啊，休息多啲啊？健康生活系会可以帮到手咧？ 啊，咁首要当然咧，如果有系乙类肝炎嘅人士咧，最紧要都系即系关注翻佢，所谓保肝。保肝系咩咧？就系唔系食太多即系脂肪嘅嘢啦，因为佢脂肪嘅嘢影响嗰个脂肪肝啦。咁、另外就话我哋酒精啊，咁嗰啲特别要戒除啊。咁呢啲都系一啲嘅预防我哋可以做嘅。 嗯， 咁更加重要咧，就我哋知道有冇乙类肝炎啦。其实。我咁喺呢个40-50岁 到的人咧，好多時都已經驗過有冇乙類肝炎啊，因為可能結婚的時候生仔啊，就會驗肝炎啦，係咪？咁所以都比較多人知道佢係咪帶菌者。當佢有帶菌的時候咧，佢一定要去睇醫生啦，會定期做一啲檢查啦。個檢查係做乜嘢咧？其實都會做翻佢嗰個乙類肝炎嗰個病毒量啦，同埋肝嗰個抄數啦。咁量度住亦都可能要定期做一啲超聲波。同埋做一啲嘅癌症指數嘅細胞嗰個指標去驗，咁啊做曬啲嘢之後咧，就會安心啦。就係話當突然間高咗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啲檢查，睇下佢係咪一個肝硬化或者一個腫瘤嘅發生咧而跟進。咁更加好嘅話咧，就係話我哋驗住個酵素高嘅時候咧，就話指示呢個係所謂慢性肝炎咧。現時咧有一啲所謂抗病毒藥啦，呢個抗病毒藥咧，而家其實都係用緊嘅。即係當而家大家聽到有呢個新型冠狀病毒流行咧，其實有一啲嘅醫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藥物都係呢一類嘅，即係抗病毒藥物嚟嘅。咁所以。都是現時咧有好有效的抗病毒藥物，可以壓制咗乙類肝炎的病毒在身體裏面的繁殖，即係比20年前爭好遠啦。20年前我啲朋友知道發現乙類肝炎帶菌，咁真係5年之後佢就係真係病發就真係肝癌就冇得醫。咁現時嚟講咧，啲慢性肝炎嘅病患者食住而家好有效嘅一啲嘅。所以病毒的抗病毒藥物呢是可以保持到呢是佢唔會係即係發作嘅。 嗱，咁聽落咁講啦，即係最緊要咧就有一個好嘅呢一個嘅生活啦。咁同埋咧就最緊要咧就係做足呢個身體檢查啦。咁今日咧唔該曬咧梁萬福醫生嘅，下個禮拜我哋繼續就住呢一個嘅肝臟咧，我哋繼續探討一下一啲唔同嘅健康咯噃，好嘛？ 好啊，再見， 拜拜， 拜拜。 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合路再相逢。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下半生不要只要下秒钟，再不敢吻你，你便再失踪，亦或有谁高呼不要动。未怕挨紧颈边穿过横飞的子弹，跟你去走难。但怕结婚生子的平庸麻木地活着亦一样难。若遇不心爱的每夜晚餐，也不知哪个故事更悲惨。只愿我能够与你过得今晚。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婚礼。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会留低。我已不顾安危，誓死都一齐，看不起这个繁华盛世。纵使天主不忍心我们如垃圾般污秽。 听日咧有杨千嬅嘅呢一首嘅《飞女正传》啊，望个钟咧又好快到上昼嘅6:30，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咁啊，再见到大家咧就系下个星期五嘅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啦。钱表妹喺呢度同你讲声拜拜，约定你星期五再见，拜拜。 让我满足于飞车之中抱紧苦恋的做一女人。面对这都市所有霓虹灯，我敢说我爱到动魄惊心，不负你陪过我刹那的兴奋。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婚礼。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要。